说到了女性励志，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关于女性的书还是蛮多的。杨洋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他其实并没有写别人的人生，他写的自己的人生，他把自己一路啊走到现在的这个人生经历做了一个总结，做了一个梳理。说到这本书，我们先聊聊这本书的题目吧。这本书的题目叫做《我的人生本可以一张逆转人生的魔力支票》。诶，好像听到这个题目有一点像很后悔的感觉啊，就说我的人生本可以怎样怎样，但是我却没有选择怎样怎样，所以我现在很后悔啊，然后我要写一本书告诉大家这个我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些教训。我想问问杨洋，我这样的一个理解是对的吗？ 那个我觉得是有一些偏失啊。首先那个昨天我有朋友说，哎呀你的书上当当了吗？我说上了，他说我怎么没有搜到哈、我说那你书对题目了吗？他说对呀、你的人生本可以啊。我说不对， 是我的人生本可以， 是我的人生本可以、是我们的人生本可以。对， 怎么想到起这样一个题目呢？ 所以呢就是用我的就感觉在讲本我，在讲自我，在讲怎样去寻找到真正的自己在人生中。这个本呢，本的这个我很喜欢因为本字就是有很多的词语像本身、本源、根本、本来，就感觉它接近真相、接近你最真实的一面。那这个可以两个字也是我最近在我频率中，生活频率中，也可能是这个题目起出来的原因，就是特别高频的词。本来我觉得应该写本应该，可能如果换成我的人生本应该，可以理解为应该才说的那样有懊悔的意思哈，其实没有，其实就是我真正的找到了我的人生定位。然后在不可能与可能之间其实加着一个可以，有多种选择。 所以可以其实是为我们的人生，应该说是提出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 对， 而不是做一个肯定或做一个否定。 是的， 所以这就是杨洋起这本书题目的一个深意。我们其实说到这本书的内容，先要聊聊杨洋本身。其实我们翻到这本书的封面哈，翻开之后，在它的侧封写到的是作者简介，有这么几个身份。一个是国际注册高级心理咨询师，一个是灵性培训师，一个是中影集团数字特效分公司的编剧，还有青岛市作家协会会员、私企总裁、投资理财顾问。哇，非常多的，这叫什么？如果按现在的年轻人的说法，叫做斜杠青年。 对， 非常够斜杠了。太多的身份于一身，累不累？ 就是如果用斜杠来形容我的话，那我就是一匹斑马。 就是说你的这个全身上下都是斜杠。 对对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杨洋是一个女作家的身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是， 但其实她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呢也扮演着母亲妻子的角色，同时呢她也是一个私企总裁，扮演着老板的角色，还是编剧。我其实挺想问问杨洋的，就是你的人生这样的丰富多彩，你会觉得累吗？ 是，这个问题也是经常有朋友问我哈，在朋友圈，我有的时候11点多发圈，哎，我是不是觉得你的一天不是24小时？我说你说对了，我说我每天把24小时多活出来1小时啊，25小时是我的生命，就是我能，那可能是理科生的这种思维，能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紧条不紊的，孩子当然你不能错过，因为教育是不可逆转的，孩子的成长仅有一次，所以我还是选择陪伴他，就是那么这个写作这个就可以兼顾两者，我的思想他控制不了，我可以陪伴的过程中看他写作业的过程中，哪怕是等红绿灯的时间切葱花的时间，我都用于思考、构思、创作。 哇，这真的是把自己的时间充分利用了哈，就是1分钟当10分钟用，效率非常高。那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作为女性，其实很关心，尤其是职场女性，有点追求的女性，很关心一个问题：我怎么样平衡 工作与家庭啊、尤其当我这么拼命的时候，我的老公会怎么看我？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他会对我有什么样的表现？ 是，其实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矛盾冲突点哈。你会因为好多大咖去采访，你也会发现这个性别的这个差异会引起大家对这个方面的有一点歧义分歧。那女性受采访的就会问你怎样去处理家庭啊、和你事业之间的关系， 没错。 但是男性去采访，好像这个问题从来都不涉及，对， 都不是一个问题，可以这么说。 对， 对， 在男性那里这就不叫问题，就 仿 佛他们就世界属于他们的啊，所以就是我即使哈刚一开始是哪怕我亲妈都是不理解的啊、生活好好的为什么要写作呀？啊，写作又不挣钱，写作又这么痛苦， 对， 你是不知道熬夜会脱发，啊，熬夜会有 黑眼圈 啊，对皮肤不好，你会亚健康啊，你每天那么疲惫啊，是质疑的，包括身边的人也是。那么他们越质疑，我越知道我内心的声音在告诉我，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因为从2011年就已经觉得，原来我的知识体系不够于驾驭我的这种自由发散的灵魂的啊，所以我就去转到文啊，去学这个编剧。 就是说其实杨洋本可以在家里做一个小女人，但她更希望做一个这个全方位培养自己哈，就是十八般武艺于一身的大女人啊。其实这跟她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刚刚其实她说到了原来是做理科，后来转到了文科。 对。 其实这也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因为第一次见到杨洋，我的感觉是她特别的漂亮，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山东姑娘的那种很大方的长相。皮肤也很白皙。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做戏剧的吗？或者你是做戏曲啊、演员啊这些职业的？他说不是的，我原来是学金融的。哎，那我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其实做金融还是一个看上去蛮光鲜亮丽的职业， 对， 而且你也比较适合，怎么就选到这个做一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苦啊、非常累、 很艰难 啊、对，就是收入和回报这个。应该说是回报跟你的付出不成正比的这样一个编剧的工作。 对对啊、因为现在这个文化产业啊、整个的这个影视链条是我不懂的，但是我只是一腔热情去了啊、中间有很多项目就会流产，每年开机的影视剧也很多，但是真正的供应啊、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就很少，所以呢啊、我知道我那个公司可能就创业失败吧，可能活不了多久了，那么我就回来把我所有的失败的经验转变为这个文字的内容精华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投资回报的做法，寻求一种回报的做法。 当时呢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刺激，然后觉得说我觉得我其实更应该选择一份我喜欢的工作啊、 刺激，聊到刺激就是我们招聘编剧的时候，开编剧会议啊、你开会的时候讲的是一个事情，大家开完会分头去写，写出来又是另一个事情，啊，我说不对啊，我说我们开会讲的不是这个事儿。后来觉得好多人都写不出来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那只有自己来了。 哦，只有自己来了， 只有自己来，你、只有你知道你自己思维里的东西。其实所谓的创作，我理解就是把你这种高维的东西，你的思维啊、四维空间里的落到纸面上，就是这种转化的功底要有的，从三维到二维文字。 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杨洋写过在他的书一开篇写的自序，让我印象很深，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有必要让杨洋在现场给大家念一下啊，可能会更有感受一些。就是他自序当中的应该是第四段，在大学里曾经经济学当中学到的一个术语，然后是怎样运用到他人生的选择当中的。我给杨洋配一段乐啊，杨洋可以朗诵一下。 大学里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一个术语，叫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指在面临多方案择一时被舍弃的选项中的最高价值。机会成本又称为择一成本、替代性成本。例如，被舍弃的选项的喜爱程度或价值发生改变时，得到的价值是不会令机会成本改变的。而如果在选择时放弃选择最高价值的选项，那么其机会成本将会是首选。做出选择时应该选择最高价值的选项，放弃选择机会成本最高的选项，即失去越少越明智。那么机会成本通常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使用他人资源的成本，即付给资源拥有者的货币，也称为显性成本。第二部分是因为使用自有资源而放弃其他可能性中得到最大回报的那个代价，也被称为隐性成本。我一度以为我的机会成本就是我浪费掉了我的青春，我一直自卑，自卑自己不会画油画，自卑自己不会弹琴，自卑自己没有学戏曲，没有学民族舞，因为我的最初的选择都是错的。我没有为自己量身定制专业，就像刚一开始见到一丹说，你是做文艺的吗？你有做过戏曲吗？所以在别人看来我应该属于文艺界的人，但是我却没有这样做。我为了在高中生时期摆脱大家对我的花瓶异样的眼光，就是我为了摆脱身上花瓶的标签啊。其实当时班主任有找过我谈话，然后你非常适合做文科哈，做文职，哎，我保你考上大学，你给分班嘛，文理科分班。当时回去考虑了再三，最终还是觉得我数理化挺好的呀，我为什么要去死记硬背那些东西啊？所以就是在我的意识形态里，我的学业让我选择了计算机啊，职业选择了金融，那么学业、职业、事业让我通通都搞混乱了，所以就没有有效的组合。我原来以为学业就注定了职业，职业就会影响事业，直到有一天我醒了过来，所谓的专业的奠基无法左右这一辈子的知识的界限。我没有放弃自己，而是积极热爱生活与哲学，积极思考生命与创造，理想与渴望，永恒与必然，将自己最普通的日子活出艺术感，这是我总结的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为了保护自己的天性，不再被重复再重复的日子毁掉。 其实刚刚杨洋念到的这一段他自序里的文字，大家可以感受到啊，他是为什么想要写这本书，为什么想要把他的经历告诉大家，就是有一刻他顿悟了，他发现原来我的人生并不是我所想要的样子，所以我决定坚持做自己。可能这个时候有人觉得我已经选择了这么多，没有办法回头了，那我可能就按照生命的轨迹或按照命运的轨迹去走，但是杨洋却觉得我要坚持做自己，这就是他的人生法则。所以杨洋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啊，就是这本书其实上来第一章就讲到了世界上最大的秘密，你的人生本可以啊，就是说其实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是说你的人生本可以像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去生活啊， 对， 本可以就是成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是。 这里边其实也涉及到很多内容，因为杨洋有一个身份是他是心理咨询师， 对， 是不是在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咨询被你这个曾经应该说你咨询疗愈过的好多的这个朋友啊 对 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是的。所以就是现在你的人生不是你想要的样子，其实并不是的，只是说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其实有很多年前大家都问我说，杨，你想要什么？你在折腾什么？我说我知道我在干什么。结果就现在这本书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知道哦，你是在去做总结。所以就是还是要找到自己内心处最渴望的你的样子。其实人生来啊，我们的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潜能， 如果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现在创业有很多啊，其实创业成功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啊，创业失败才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创业者一定要有一颗啊，我想要什么，我明确知道我要干什么，然后目标加行动，还有一个就是加耐力啊，去完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也是这本书中我开篇就提出来啊，要去打破这种设限和指定啊，突破这种恶性循环，就是在你创业也好，家庭也好啊，稀松平常的日子也好啊，要有思考，不要因为困。其实不是说春困嘛哈，今天谷雨，不要以为啊，我每天都觉得好累啊，我不知道忙什么呀，我好困呐。其实真的是因为你生活太困苦了，你才困。要突破它。 就是其实怎么去形容刚刚杨洋所说的这一段话？就是说，其实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啊，不要觉得好像我每天舒舒服服的就这样生活啊，然后就可以了。其实有些时候，当你真正的去发现自己的潜能，开发自己的潜能，或者是真正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想要的这样一件事情，你会觉得梦想的力量是非常伟大的。 是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三章有这样一段话，叫做当下结账请勿赖账，这是标题啊，你的未来都是时间给你的账单啊。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标题？ 哎呀，我觉得可能我年轻吗？就是在老人看来你很嫩呐，但是在90后看来啊，你已经可以称为阿姨了。 对 啊，现在走在路上就是几乎就没有人叫你姐。 当时你选择从理科金融专业跨专业啊，选择了跨界，选择了你这个编剧专业，那是多大？ 11年。 11年就是7年前。 对对对。 7年前其实你已经过了25岁。 已经有宝宝了 啊、已经有宝宝了。 对， 哇，那对你来说是更大的压力。 是，就是其实就是刚才说这个时间的问题哈。时间你的努力都不会白费，我认为就是你所有走过的路啊、你过去的经验，你过去的经历都是在那儿的啊、只是说你去用不用它，点不点它啊、其实你刚才说到时间给你的账单啊、那么有的账单是负数，有的账单是正数。 怎么样去区别它的正负？就是什么是标准？ 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去虚度。 哦。 你真正的去做实力派。现在不是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也是受那个挺好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叫持续性。混吃等死。 哦。 间歇性踌躇满志。对，这种，要有恒心啊。再一个时间，其实我们人在这个很短暂的啊，所以当我意识到，当你的世界观、宇宙观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啊，生命不是说前30年就注定了啊，前50年就注定了。那么书中引了很多励志的人物啊和事情，像那个。台湾有个老人叫赵穆赫先生，他和孙子一起考大学，我不知道您关注这个事情了没有。87岁，105岁取得了硕士学位，他在105岁的人生目标定为要考取博士，就是他已经忘记年龄，忘记岁月在他身上的那种痕迹，然后去努力。 就是说，其实在杨洋看来，当你的人生不虚度的时候，你的时间账单就是正值在增加。 对 啊，当你每天就是刚刚说到的 持续性混吃等死、 对，这个时候你的账单就是负数哈。 对对对。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检验一下，到底我们的时间账单给我们开出的是正还是负。 是。 然后这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写到的，说一个真正顿悟的人，他不会对未来有一切皆有可能的幻想，他只是过好当下的生活，未来对他来说就像春天来到花自然会开一样简单和自然。我其实挺想问问杨洋的，因为你从事的是金融行业， 天天跟数字打交道，那其实跟文字和跟数字打交道真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域，或者说完全不同的感觉。你天生是一个非常会写作的人吗？ 对，这句话问到了。我觉得我的前半生和写作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嗯 啊，也没去幻想过我有朝一日会成为作家。 嗯 啊，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身上可以了啊。那么我其实我现在突破了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作者。 嗯， 所有人都可以写，只要你会说，你就会写。刚才您提到的那句话，说是当下，其实什么叫当下的力量？当下的力量就是不要去为过去的事情所羁绊，也不要为未来你不确定性去恐惧担心。你只有踏踏实实在当下做你该做的事情，将来必有结果。春天花就是会开，非常自信的流露，自发的产生的结果。 其实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是怎样去适应这种从跟数字打交道变成跟文字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嗯，你是怎么做的？ 对，好像这个问题是第一个人问我。仿佛我的思维里面哈，有很多东西我是解释不了的，就是文章本天成，就是文章我觉得不是我写的，文章就在我头顶上方，我只是负责把它敲出来。 但是我刚刚其实在直播之前我们聊到，你说写了8万字，其实有一次把这个全部都翻篇了， 没了， 是什么意思？ 是就是书稿丢失。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意念一产生，哎呀，我行不行啊？要不我别写了。周围的否定的质疑的声音太多了。 结果你没存，然后电脑就黑屏了。 我存了，然后就撩了它一段时间，一个月没动笔，就是真的那时候是非常低谷那段时期，就想哎算了，放弃吧。可能这真不适合你。当再次开电脑有个别的邮件要收的时候，那个电脑就黑屏了，就没了。然后我就联系了好多维修人员哈，我说能不能修，能不能修。当一件东西真正的在你身边消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你是那么爱它，你那么想拥有它。然后我那一次哭晕在厕所。所以后来就是我和闺蜜聊天，闺蜜就说，杨洋，其实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去坚持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杨洋今天跟我们说的这个小故事有点像吸引力法则。就当你相信什么，什么就会来。 相信的力量。 对，所以其实外面没有别人啊，这张德芬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其实都是你自己的意念。 是， 当你相信，你相信你可以写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坚持下去，最后出成一本书，最后被很多人所看到、读到，甚至会影响很多的女性。但如果你不相信它的时候，它也会来，而这种来是负面的。 对， 然后它就会让你的电脑黑屏，让你的8万字全部都没了，消失了。 对，对， 所以其实相信的力量很重要。 所以就是当你的书离开我的案头，我拿给朋友去看的时候，他说读者怎样解读就和作者没有关系了，因为每个人他的人生轨迹是不一样的，他经历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读者从青春期的小朋友我现在都叫小朋友，10来岁，他们面临的初高中的升学的压力还有的辍学在家就直接休学的我给到他们就觉得，哎呀，杨姐太及时了。我说为什么？说我已经在家休学了，有3个。就是这种孩子们不会抗压。所以我觉得去写作，写作出来我觉得还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值得我这样付出。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萨顶顶。读书是应该伴随一生的功课，而读书首先要明白道理，书读5年，义理以贯之。读书最大的意义是能够改变气质。作为一个女性，你会发现你的气质会随着你读书的这个增长 而变得更加的有韵味、然后更加的让自己独具香型，有一种不喷香水也有一种香型在你身上，抑郁在你身上啊。我认为的就是女性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两个面向这个世界，一个面向是温柔似水，再一个面向就是智慧果断。所以在职场上，每一个女性在我看来都应该是进入办公室就是这个智慧果断，从办公室走出来就温柔似水，她一定要有转化自己的能力。 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我的人生本可以》，一张逆转人生的魔力支票。今天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杨洋，欢迎杨洋。 你好一丹，是杨洋。 其实刚刚上半时段我们聊到了杨洋自己的人生经历啊，叫做我的前半生啊，可以这样的一个标题来形容，讲到了自己是怎样突破自己人生的局限性啊，或者自己之前的选择，然后勇敢的选择了自己真正喜欢，内心真正呼唤想做的那个人，然后真正成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那其实除了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之外，这本书其实还用大量的篇幅讲到了我们该怎样去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啊、这就是我们要接下来讲到的 part 二第二部分啊、这部分其实标题叫做寻回本的力量，人物和关系。这可能跟杨洋做心理咨询师有一定的关系啊，写的是非常的从理论到实践啊，从理论到实际告诉我们该怎样去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其实这里边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七章，叫神圣的力量，爱与亲密关系。我相信很多女生，尤其很多女性，她在处理这种这个亲密关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惑。这个关系其实跟你的工作、你的选择啊，或者你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啊。这里边其实讲到了有这么几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第一个是，如何在爱情当中仍然保持独立。为什么我对这个印象很深呢？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女性会觉得，比如说当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非常优秀的老公的时候，那么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可能我的老公对我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相对来说越优秀的老公，他对这个老婆的要求，可能另一半的要求可能会相对低一些。 是的， 没有那么多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像杨洋这样，就是我是一个很想拥有自己的人生，不被束缚的这样一个性格，那么我该怎么去自处呢？ 其实呢，我觉得啊，老公有这样的对你低要求的老公还是很幸福的啊，他对你没那么多高要求， 就可以很安稳的生活，现实安稳嘛。 对，现实安稳啊，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这样的老公其实挺好的啊。我觉得但是女性你想寻求自己的独立精神，其实你有一种文艺气息呢，你在身上的那种灵性的东西其实来自于你的独立啊，而且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比较起来，我是因为能走到今天，我特别感谢孩子给的力量，所以我如果没有孩子，我可能就做一个现实安稳的小女人，但是因为有宝宝，好妈妈就要做出一个榜样的力量嘛，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去坚持做自己，就走到今天。我出完书，我宝宝也是很骄傲的， 其实我觉得作为女性啊，无论你嫁给什么样的人啊，但我都觉得你还是需要自己干得好，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是跟你自己的独立有关系的，是跟你自己在家庭当中的地位有关系的，或者说这件事情其实跟未来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宝宝怎么看你有很大的关系。这说到的是独立， 我其实挺想问问杨洋自己的经历。那其实你那么辛苦，你老公会有意见吗？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对，其实他的那种心疼他说不出来，他何苦呢，干嘛呢，但是呢他会买诺言，当时是2015年吧，诺言获诺贝尔奖的时候， 莫言 买了一大套书，抱回家，我就知道哦在支持我，然后我说我想换个电脑，他买。于是金牛男，所以他爱你的方式就是买。 好，在这儿节目当中哈、真的要感谢一下背后支持者，就是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男人在默默地支持着她，感谢一下杨洋背后的这位辛勤付出的老公啊。好，其实刚刚我们聊到的是这个爱情当中如何去保持独立，那其实我想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我如何的去自处，比如说你这里面讲到爱情第一法则是散漫无经的爱是一场灾难，这个论点会不会有点太极端了？为什么叫做散漫无经的爱是一场灾难呢？你是怎么想的这件事儿？ 就是，因为你散漫无际的爱就是太包容了啊，所有的东西在你这儿都不成为规条啊、框框啊，然后可以允许很多事情。直到退到没有了你自己，那么在亲密关系中，两个人，你的完全被弱掉了，全是他在掌控的话，其实那种窒息的感觉，我觉得女性都会体会到，所以就是为什么要保持独立，也就是说，两个人不是没有，因为越亲密越近零距离，其实越能暴露人性的弱点啊、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弱项的，谁可以不吵架，就是你结婚时你那个蛋糕上站立的那两个小人儿，因为他们没有语言没有思维， 没错，所以他俩不吵架， 对，所以我们是人，我们就会有思维，而且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像我们两个人现在四目相接，我看着你，你看着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就需要沟通。那么这种沟通也是会沟通的女人，其实我爱你，但是我说不出来，我表达不出来，和我懂你，我懂你不需要表达，只需要我心里理解你行了，到我了解你，其实就是爱、了解到懂这三个层次是你在亲密关系里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但是呢，你女性退到散漫无际的这个位置，就是把自己完全的百分比，很接近零， 就很被动， 对，特别被动，所以我觉得应该保持独立精神，坚持做自己， 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哈，在情侣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不了解而在一起，因为了解而分开。为什么会因为了解而分开？是因为很多的伴侣之间他不大懂这个叫沟通的艺术。其实杨洋在这一章的最后一段也写到了如何去沟通哈。就是这个比如说亲密关系当中这个真正的亲密是无缝对接， 对， 你突我凹我凹你突啊，讲一讲这一段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就你是怎么去处理这种亲密关系当中的沟通，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了，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去沟通，你会先开枪还是你希望你老公来哄你？ 哎呦，其实写完才做总结，其实你不经历你不去经验他们你是总结不出来的，那么就像我们比较熟悉的两只小刺猬相爱的那个事情一样，两个小刺猬非常相爱，但是他们又想靠近想拥抱在一起却刺伤了彼此，那有一天那个有一方决定，那我既然会刺伤你我就拔掉刺吧，那么他拔掉了，对方没有拔掉，那么他还是会受伤的，所以就决定两个人同时拔掉，都为对方改变。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哈，这种情况大家都为彼此付出了那么多， 对， 都把 那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啊， 对，非常完美的结局了哈，大家都变成肉团子了，但是不是，都失去了彼此。你也不是我当初爱你的模样了，我也不是你爱的那份模样，所以会遇到什么？会遇到就是他的侵略者，他的被狗被吃掉， 所以两人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保持自己的个性还是要有的。那么夫妻最好的关系就是我进的时候你退，我退的时候我进的时候你退，你退的时候我进，嗯，就是我凸凹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哦，啊，那样是最有力的，也能抵抗外来入侵。 我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杨洋，你跟那个你的先生吵过架吧？ 吵， 嗯嗯，吵完之后你会怎么去处理？ 嗯，我原来会觉得，就这个事情，其实男人不愿意说话的，而我又是女人，都是倾听，就是喜欢说话的，喜欢表达的，就觉得主动认错吧，就是我的主动认错是用行动，啊，做顿好饭，啊，然后约着大家去户外啊，用运动的方式就解决了。 哦，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就是你当和一个不太愿意言表的人，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嘛，所以在你做心理沟通咨询的时候，你就会告诉他们，每个人是有不同的沟通方式的。嗯，那么最好的沟通方式就是我们要内外一致的沟通，你想的什么就要说的什么。嗯，什么叫内外一致的沟通？就是如果一个朋友啊，你看到他不舒服了，你问他你今天怎么了，他强行的微笑着告诉你啊，我没事啊，这就是不一致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在亲密关系里，这种零距离一定要非常真实的去表达自己，一致性。哪怕在现象级来说有矛盾，但是都会通过别的方式去化解。 嗯，所以其实杨洋在这个爱与亲密关系里还写到了说，控制让我们与真正的美好失之交臂，不应该去控制对方啊，应该更多的是沟通和倾听。 嗯，我想真的，我真想说说控制这件事情。我觉得 这个是很多朋友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会觉得爱情是场博弈，尤其进入婚姻之后也是这样的感觉。 对，嗯，对，所以就是现在不光你想控制老公，现在的女人也想控制孩子，所以也导致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都是源于你的控制欲。你想让他们按照你的思路去做，其实控制的下面呢，就是按照心理学上来讲，控制的下面是低自尊的，就是控制本人它是里面有自卑的，控制是对应自卑。你唯有通过控制，用这种行为去压低对方，你才觉得我自己会高一点。如果我不用这个控制的行为去做的话，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低。 嗯， 所以里面控制下面其实是有一个低自尊的状态。 对，所以你这里边写到第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我也送给很多的女性朋友啊。我们这么努力的控制对方，是不是因为我们掌控不了自己？ 对， 对，所以其实很多人他强势的背后是因为自卑，因为自己其实内心低到了谷底，所以他才会掌控。 是的， 他觉得我不控制你，我就没有办法获得我的这种自尊心。 对，其实 所以那点可怜的自尊啊，请你饶了他吧。 对，所以并不是说你控制他就会控制得很好。每个人我们都是有思维的，孩子也是。所以就是在这里奉劝，就是告诫哈，有控制欲很强的女性朋友啊，慢慢的放手吧，把控制欲转变为将自己的能量状态、自卑状态、低自尊状态提高一个 level 啊，找到自己啊，去做自己啊，让孩子欣赏你，让老公温暖你，其实你的那种提高的这种能量级别以后，整个家庭是温暖的，是和谐的，就大家都会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看了我这本书的哈，我并不是说让你去要做什么改变既定状态，本可以，只是说想让你看看自己有没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在家给宝宝做顿饭，就是看了这本书以后，可能觉得切土豆丝我也有一种别的方式，就是做土豆丝， 你可以在切土豆丝的时候也可以想一想，哎，我最近 朋友圈该发什么，或者我的工作是怎么去处理它，或者我怎么跟老公去处理最近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儿，是吧？而不只是专注的去切土豆丝， 不是专注的去控制你这盘，我辛辛苦苦做的这盘菜， 你们必须要吃掉， 对，都要吃掉。 哦、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还挺实用的。我再进一步问问杨洋啊，就是当你真的拥有这种控制欲的时候，你该怎么去？你发现了。但是因为你知道人的潜意识有些时候是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对， 它会在你一瞬间出现， 是 啊，然后它会一瞬间就是赋予你一种力量，然后让你去控制，那这种情况下它该怎么做？ 其实就是情绪管理嘛，自己的情绪化， 没错， 自己控制不了，其实就是也是我们现在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兴起，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的呈现是就是为了放松大家这种焦虑的神经。其实我们都是现在慢慢的患上了焦虑型体质。 对，当你焦虑的时候，当你情绪失控的时候，你该怎么去情绪管理？你有什么小妙招吗？给我们指点一下。 其实就是默念十个数吧。 这么简单吗？ 对，真的，因为你在情绪状况下，你是谈论的不是事情的黑白真相，你完全是为了去发泄而发泄，其实对事情的进展一点意义都没有，也起不到沟通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就是先十秒钟转个脸，抽根烟，男的抽根烟，女士下楼倒趟垃圾，回来以后事情可能就已经降下来了。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我一个闺蜜跟我吐槽啊，她说朋友圈里她跟我说这个感觉到她男朋友不够爱她，然后她就把她的截图，沟通的截图发给我看，就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当她有对什么事情感兴趣的时候，那个男生并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回应，然后就讨论到下一个话题了，她就觉得非常的恼火啊。然后其实我感觉到是怎样的，就是当我看到这个截图的时候，他的聊天记录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很正常，但是他的感受是非常不正常。 对，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用来形容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情绪管理。就有些时候当你第一次看到，就是你们在沟通的时候，你的感觉其实比较强烈的，但你转过脸或者是第二天第三天再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他会变了一个感觉，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对， 所以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就是我们应该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而不是以一个主角的方式去控制这件事情。 如果更专业的回答，那其实这属于归类愤怒情绪哈。就是有不满，那么你会失控，你会情绪管理不住，他下面是有期待的，他包括朋友给你截图，其实他都是期待他男朋友给他回应什么样的话，他才会满意。所以他这种情绪上来以后，就是因为他最深底层，其实这是萨提亚就是理论里面的冰山理论啊，就是你底下有期待啊，所以你上面的情绪反映出来就是愤怒情绪失控。 所以你看，学好心理学多么重要。所以其实杨洋这本书也是一个基础的心理学入门，因为它里面讲到的很多理论不是他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 对， 是他结合了自己的故事，用心理学的背书啊，来给大家归纳总结，甚至是梳理啊你生活当中的很多选择，很多问题，该很多困惑该如何去解决。 是， 那还有就是 part 三第三部分就是成为你自己的英雄，从信念到现实。很多朋友会说一句话，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行动派吗？ 所以其实从信念到现实，这个距离你觉得有多远？对你来说， 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已经打通任督二脉了哈，都可以。就拿减肥这个事儿举例吧，每个人都想减，这是我们的那个目标啊，结果就是我们的肥肉掉没掉，但是中间的这个行动，天天喊减，天天越肥，就是越减越肥的那种状态。所以在女性，我今年，我就完全能够控制住自己，存天理去人欲，就那种对饭开始不是很着迷。像我一个那么喜欢， 你是怎么控制自己的？ 其实 就是晚上管住嘴嘛，迈开腿吧、嗯、其实道理很浅显，就是我听过，就是我书中说过，我听过很多道理，却还是过不好我自己的日子哈。 对啊， 为什么？就是包括别人都告诉你，成功瘦身的人都告诉你就是这样减肥，但是你就是做不到、嗯、就是是我们的执行力行动问题，真的是有问题的、 嗯、 啊，你真的没去做到。一到晚上就是我有一个妹妹哈，嗯，真的成功的减到150斤了，从120斤减到150、哦、对，就是因为我晚上 两百一到一百五， 120到150， 一百二 涨了30斤， 那是这样，那是增肥啊，啊啊、 哦哦，其实是在减，就是我按照你说的做了， 对 呀、 啊， 就是没有吃饭啊 啊， 我晚上饭也没吃啊，我不过是买了10斤草莓。 嗯，所以说正确的方式方法啊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听到了一个理论觉得啊好像我记住这个理论就可以了， 对 啊，其实它有很多就是你需要为之付出的一些附加的东西哈， 对，就是从道理变成你的意识，就是别人告诉你这个道理、 嗯、 真正的这个道理没有转换为你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说，还是说、嗯、他为什么会长得150斤，就是他没有真正去想要减肥。 嗯， 哦， 那如何去改变你的潜意识呢？ 嗯， 或者是如何让你从一个你习惯的潜意识转化成一个真正科学的正确的潜意识， 对， 就比如说刚刚的那个控制情绪的事情啊，两个人老吵架， 对， 亲密关系当中， 嗯， 该怎么做是吧？ 嗯， 再比如说就是刚刚说到的减肥，其实都是一种潜意识在作祟。 是 啊、 哦，嗯，就是每个人，我们的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人类是有共同的渴望的， 嗯 啊，渴望被爱的、 嗯， 渴望被接纳的，渴望被认可的，这是我们人性当中都有的，我们是共通的，那么就是。刚才你怎样说这个潜意识的问题呢？是不受掌控的， 嗯 啊，不受掌控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啊，我们的知识结构体系是有限的，所以就是你是只能说是我们根据我们过去的体验经历，多读书啊，多去看看大千世界，多去看看别人的故事啊，成功的、励志的啊，就是向成功人学习成功法则、嗯、 哦、啊。其实从那种就是读书啊，或者从各种各样的故事当中， 嗯， 你也潜意识慢慢的接受了一种新的模式。 对 啊、哦， 其实固定思维是很难改变的。为什么说教育啊叫什么十年育树百年育人， 嗯， 100年啊，就是是一个长期的慢慢熬的炖的过程， 嗯 啊，那些老字号的我一提就提美食哈， 嗯， 老字号的什么那个面馆啊什么的老汤真的是传承下来的， 嗯、 啊、 嗯，对，所以其实改变潜意识或者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要从咱们先从杨洋这本书读起吧，这个书不难啊，所以非常简单， 很浅， 很 入门级， 对，入门级就是看上去非常的浅显易懂啊， 是的， 从这个入手，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改变， 是。 然后其实最后啊，我们还剩个两三分钟的时间， 嗯， 给大家做个测试吧， 嗯， 这个测试挺有意思啊，因为在杨洋最后一章当中写到了，就定制蜕变数据，这里边写到了测试胸怀、测试心力和测试定力，这样吧，我觉得我们做一个测试定力的这样一个测试吧，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呦，我觉得我没有定力，比如说看见美食、 嗯、 我还是想吃，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嘴， 嗯 啊，这个我就是不能做到管住嘴迈开腿， 嗯， 那这个定力测试是怎么测试的？ 嗯，其实我起这三个定力哈、肾力还有胸怀哈，就是觉得就是目标、行动加耐力这三个的变相说法、 嗯、 那么我们要定力呢，就是说有定力才能寸步不偏啊、所以呢我们你要消除你的力量啊，消除什么力量？消除嫉妒、比较，呵呵，把这两个力量先就是与别人比，我不与别人比啊、 嗯， 不比较、不评判、 嗯、 啊，然后转换成观察和倾听自己啊，然后就是消除第二种，就是力量， 嗯、 就是要自律，让我成为我自己的主宰，就是我不要过那种别人指定的生活，随心所欲的生活， 嗯 啊，还是要自律的。所以就是随心所欲不是能带来幸福的、 嗯、 虽然就是现在有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狂欢是一群人的空虚，